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 天之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So much more。 点歌进行中，有朋友在问说你的故事我的歌没有回放吗？有的，你可以在手机软件上下载蜻蜓 FM， 在广播电台那一栏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这个你的故事我的歌的节目了。所以说如果说有朋友来点播的歌曲之后，但是当时因为手头工作忙碌没有办法听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回听之后把这首歌听到，同时也可以把它转发给你想要送给的那个人。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这里写一首歌，还有一段想要分享的心情，或者是故事，或者是祝福和想念，一并的通过节目送达出去。在公众平台上有周周、艺人、像小猪，还有王先生、Memory， 还有 Coffee 精，都来报道了。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我们平台上这位豌豆超人，他点播了一首周杰伦的《阳光宅男》，因为当年呢在上大学的时候，我跟我的女朋友还排练过这首歌，可以说是这首歌让我开始变得阳光，开始慢慢的学会关心身边的女朋友啊。歌词里面杰伦已经写得非常的明白了，比如说对爱的人，接吻要深，拥抱要真，来电显示呢，别忘了给一个甜蜜的昵称。好了，把这首歌送给公众平台上通过豌豆超人要送给他的媳妇儿，因为从大学到现在，爱情有了结尾，有了更好的结果，还有了自己的小宝宝。阳光宅男， 钥匙关要带，皮夹插后面口袋，黑光的眼睛有几千度，来变穿西装裤，他不在乎，我却想哭，有点无助，他的样子像刚出炉的温炉，他的肉竟然会自带水壶，写信时用浆糊走几路，一不注意就撞出我不想。让 在公众平台上还有朋友提醒了，说还有听听 FM， 也是欢迎大家下载之后通过这样的软件来回听你的故事我的歌。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刚刚也是拍照发来了，他在拍摄自己的这个鸽子，突然就让我想到了以前小时候在我们家那边的体育中心会有一个很小的广场，然后就可以喂鸽子，拿了一包饲料之后呢，有一大堆的鸽子会飞到你身边，那个时候对于小孩子，对于小时候的我，是一种特别强烈的满足感。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中午来点一首歌，我们一并的把祝福送达出去。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在每期节目的上半时段，当这段片花结束之后，我都会为你带来一段发生在平凡生活当中的故事。今天的这段故事关于一场演出。3年前，我一个人在杭州看陈奕迅的演唱会，那时候刚失恋没多久，晚上常常做梦会惊醒，枕头上都是泪水。我给自己买了一张门票，希望听完陈奕迅之后能够彻底的告别那个人。演唱会那天有一首歌，从第一个字唱出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没有停过。那时候我才突然听懂了一句歌词，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在演出结束临走的时候，旁边的一对夫妻偷偷地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时间并不会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它只是把原来怎么也想不通的问题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了。而我现在还能想起3年前那首让我大哭的歌，就是 K 歌之王。 我以为要是唱得用心良苦，你总会对我多点在乎，我以为虽然爱情已成往事，千言万语说出来可以互相安抚，期待你感动真实的我们能相处，写词的让我唱出你幸福，谁曾经感动分手的关头才懂得离开排行榜更铭心刻骨，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所以我明白在灯火阑珊处为什么会哭，你不会相信嫁给我明天有幸福，只想你明白我心甘情愿爱爱爱爱到要吐，那是醉生梦死才能熬成的苦，爱如潮水我忘了我是谁，至少还有你哭。有多孤独我已经相信，有些人我永远不必等，

早点了解那率性的你，或者晚一点遇上成熟的我。不过我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沉默，该勇敢去揽过。如果不是我，不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知足。沉默是沉默，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是 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继续在今天节目的半点之前，还有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大白会点播这个版本的歌，故乡的云。提到这首歌你会想到谁唱的呢？有很多人，很多经典的声音，对不对？但是这个版本一定是这其中最为特殊的，也是最为有味道的。大白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姐姐，因为姐姐去深圳工作了好几年，每年只有两次能见到姐姐，一次是在过年，一次就是在国庆节了。所以最近今年听说在下半年的时候姐姐要回来准备结婚的事情了，因为结婚好像可以感觉到能够再多见姐姐几面，能够多陪陪她，过上这样的家人团聚的时刻。所以今天要点播一首来自于风林山火乐队翻唱版本的《故乡的云》。这个歌曲在他的这条留言之后，反而听上去有了一种对于亲人的一种无限的期盼。欢迎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半时段我们继续点歌。 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有个声音在对天涯的游子，归来。

北京时间今天，环球音乐集团在美国洛杉矶全球总部正式宣布，与创作型音乐人、音乐制作人吴亦凡签订全球专属音乐合约。吴亦凡正式成为全球音乐集团国际拓展计划首位签约华人唱作人。歌手赵蕊携全新单曲《一起飞翔》全网发声，曲风明朗轻快，主题积极向上，象征着在追逐梦想与未来的路上那始终不变的坚定，也诉说着对一路走来一起努力的点滴岁月的回味与铭记。美国嘻哈音乐人坎耶·维斯特刚刚公布，他将在今年6月发行2张新唱片，其中一张是他的个人专辑，而另外一张唱片是由维斯特与 Kid Cudi 两人合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唯一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好，我是思萌，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今天中午来点一首歌送祝福。在半点之后的这首开场曲，这是来自 Jason 的点播 Avril Girlfriend。 我已经不要求你来跟着这首歌一起唱了，但是我需要你在广播面前此时此刻调大音量，因为要跟着他一起跳起来。 We should get together. I just want to be your radio friend. 嘿，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在公众平台上 ，Cherry 刚才还给我发了一个健身房跑步机的照片，说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这个时候最应该点一首孙燕姿的《奔来》配合。还有幽灵想点播一首李荣浩的《老街》，送给我的好朋友赵丽云，祝他工作顺利。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来写一首想要点播的歌曲，还有想在今天中午周二的时候要分享的心情、祝福或者是想念都可以，一并的发送给我，连同音乐和文字，我会在节目当中为你送达出去。在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大锤要点播的一首《短发》，让我们来换一个电乐，找一找这种关于女士的感觉。大锤留言说，我也曾经因为感情一气之下剪掉了自己的长发。要知道，头发对于大多数女生来说是代表着特殊意义的，我们不会突发奇想的去剪掉头发。而当有一天，当女孩子真正的鼓起勇气剪去长发，也就意味着她有很多很多东西决心要扔掉了。剪短发真的很需要决心，而剪完之后想再留回长发，则需要更大的勇气。不知道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短发的女生呢？欢迎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一起来报道，听到梁咏琪的这一首《短发》。 哭到喉咙沙哑，还得拼命钻沙，我故意视而不见，你外套上有他的发，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乖乖地待在家，静静地守着电话。我已剪短我的发，剪短了 一寸一寸在挣扎，我已经 到两端，你的情慌，你的惶惶。 有朋友说，留短发真的很贵，很麻烦，打理起来。平台上的洋洋看来也是一位短发的女生。还有月月来报道了，说是在这里点歌吗？没错，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账号，你只需要写一首想点播的歌，还有一段你想分享的心情，或者是你告诉我你想送给谁，我都会在节目当中把你的祝福送达出去。刘大义说，这么好的天气好想去旅游啊，想听土布叔叔乐队的现在就出发。我在找刚刚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刚刚好像点播了一首歌，而且他也是最近经历了一段关于告别的悲痛。王先生看到你了，他说在这一周我选择离开了那位女生，因为我不想让她把大好的时光放在一个没有价值的人身上，所以我放手可能才是最好的祝福。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我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可是我还想说，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谷，都会有一段时期，但它一定是短暂的，而你一定会越来越好。来自薛之谦的这一首《你还要我怎样》，送给公众平台上的王先生，希望能够尽快的走出这样阴郁的心情。 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 世事如书，我偏爱你这一句。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我想让你听见更多。 心情已经足够悲伤的时候，我只希望能够音乐给你带来一点一点，在天空当中的阳光给你带来一点青草的清香。在这段片花之后，我会为你带来的是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而今天的这段故事是关于一群非常可爱的高三学生，这首歌是《北京东路的日子》。 北京东路是南京中心城区的一条主干道，也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所在的街区。有一年，高三六班的女生汪远写了一首很简单的歌，在她18岁生日那天之前的一天，拉着班里的12位同学一块儿走进录音棚，把即将告别的高中生活唱到了一首歌曲里，将这首歌永远地记在心里面。每一个背着书包的身影，每一次上课打铃匆匆的脚步，每一片饱读诗书的落叶，和每一双勇敢无畏的眼睛。你知道吗？去年我在南京的时候，我在北京东路专门走过一次，边走我就边在想象着孩子们上学的样子，校服合不合身，书包重不重，口袋里面的巧克力有没有丢掉，会不会掉出来，然后试卷上做错的题有没有记住。那是一段我们每个人都会怀念的时光，我们什么都没有，但是好像拥有了全世界。北京东路的日子，在这一时刻分享给你。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歌谣的歌谣藏着童话的影子，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去。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 最后的最后，渴望变成天使， 歌谣的歌谣藏着童话的影子， 孩子的孩子该要飞往哪去。